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的1025动生活。我是孟莹。 我是实习主播楚燕。 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俯卧撑。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为什么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呢？也是源自于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个微博当中的新闻。那就是说到啊，这个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10岁的小男孩，他在3.5小时之内一口气不间断地完成了5713个俯卧撑，打破了世界纪录。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说实话刚看的时候我跟楚燕都觉得很吃 惊 啊。对，一来呢做这么多的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二来呢就是在想啊，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做这么多俯卧撑，对于他来说会不会有一些伤害？ 没错， 对， 从科学的健身的角度来讲，这样做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 对， 或者说真的是健康的吗？ 对，所以呢，我们就想和严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啊，关于这个俯卧撑的话题。因为的确在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男士特别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这个胸肌呀、还有这个肱三头肌啊这些部位。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训练方式。可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真的做正确了，又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严老师啊通过这则新闻去入手谈一谈。那当然严老师也看到这则新闻了，那能不能先和我们去交流一下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吉尼斯的记录。其实世界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对 啊，咱们国家呢大概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了这个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这个就是电视片，甚至有的时候还翻译了他的这个书。那么吉尼斯纪录呢，我看了一下的话呢，它很多都是在挑战自己，特别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下他创造出来的一个成绩。那么后面呢就有些人呢也跟风也喜欢，他们也去挑战这个记录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有了各种各样类型的吉尼斯的世界纪录。但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的它的前提或者是条件呢，我们是从科学健身的角度啊。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我们不鼓励所有的人都去模仿，都去跟这个风去破这个记录。 对， 尤其是对于一个10岁的小孩子来讲，他做这么多，我就在想这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啊，那么就说我们是不是都要这么去做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创造吉尼斯的这种类似于这个的记录，那么这个呢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个人他都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健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鼓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 对， 因为我们运动不是简单的为了创造记录，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而去做所有的运动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讲体育运动呢，它是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一种身体的活动，它是根据你身体的需求 我去选择一个适合我的运动的项目，然后呢我坚持着去做一些锻炼，然后让我的身体的各方面的功能呢有所提高。当然作为运动员来讲，它是一个职业，他一定是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一定要追求他要取得最好的成绩，夺得冠军啊，那是他作为职业来讲他可以去争取的。当然你像他这个类似于吉尼斯的这种活动呢，也有他的谁能够打破世界纪录，谁能够保持世界纪录这些问题。但是从回到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基本的这个面来讲的话呢，作为健身来讲呢，肯定是不值得我们去效仿他的。 对，尤其是这还是一个孩子， 对、 刚十岁的孩子，真的是更加没有必要啊。 对，所以呢，你看从这个俯卧撑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其实刚才孟莹讲的相对是很专业的了。 嗯 啊，你比如说俯卧撑呢，它其实呢是大众健身也好，健身房也好，很普世的一个健身的动作。 对， 第二个呢。这个俯卧撑呢最重要的它发展的是身体的这个肌肉，那么发展的肌肉呢主要有三大块。 嗯， 一块呢是胸大肌啊，一块呢是肱三头肌，肱三头肌实际上在我们的小上背的后侧。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角肌，就是肩部的前半部分。 嗯 啊，当然呢这个俯卧撑呢根据你做的动作的不同呢，它在发展这几块肌肉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所侧重的。 对， 另外一个呢，有的人也讲这个俯卧撑呢对核心肌群的锻炼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啊。核心肌群其实就是腰背部的这块的肌肉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力量的大小啊。那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你像钟南山钟院士呢，他是非常喜欢健身的一个学者，而且呢在咱们国家呢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包括 SARS 期间呢，他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这种科学的贡献啊，对我们预防这个这种 传染性疾病，对， 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学者啊。那你像他呢，实际上在大学期间呢，他是一个400米栏的运动员。 嗯， 他夫人呢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运动员。 嗯 啊，所以一家呢都是运动员出身， 体育之家嘛。 啊，对，所以呢他是特别喜欢健身啊，他也擅长的各种体育项目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他在开会期间，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动场地的条件，他就会席地做几个俯卧撑，这样的话呢他来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啊。 对， 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始终都认为呢运动是他能够有非常好的工作经历的一个来源。 嗯 啊，那么他也希望呢所有的人呢能够通过运动呢来增强人的自身的体质。 嗯， 所以你看他讲呢，他说人体就好比是一个发动机啊，发动机的汽油呢就好比是我们吃的糖和脂肪还有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人通过摄入这些营养，然后消化这些物质，然后它就变成了这个身体的动能。那么这个动能呢它离不开氧气。 嗯 啊，那么这个氧气呢它就是要通过心肺功能来完成，而这个动能的产生另外一块呢就是靠肌肉。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他从他的医生的角度，他又有体育运动员的这个背景，你看他在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很好的把身体的工作和身体的运动以及和身体的健康呢有机的融在一起，而他讲的非常的通俗。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对人体的这个运动的理解呢，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 通透的嘛， 通透的。哎，而且呢他也身体力行。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有，我看电视采访上他家里头还有跑步机。 对 啊， 他还会做很多力量训练。 对，还做力量训练。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像这个钟院士，他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还要做这些运动，而且他还随时随地呢没有条件情况下他就做俯卧撑。所以俯卧撑呢是一个非常普及型的，可以随时随地不受场地条件限制就可以进行锻炼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这个俯卧撑呢，它是主要涉及到呢胸大肌，还有肱三头肌，还有肩部的三角肌。其实身体的这种肌肉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对你的心肺功能的要求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如果在做这个俯卧撑的过程当中，你如果选择不同的方式，从速度上，从难度上来讲，其实它除了可以对肌肉的练习有专门性的帮助以外，其实它对你的心肺功能也是有帮助的。 对、 啊、 像刚才我们听严老师提到的啊、就是我们从这则新闻入手，说到一个俄罗斯十岁的小男孩创造的一个三个半小时不间断的完成5713个俯卧撑、再到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钟南山院士、他在日常健身的活动当中抓空来进行自己的一些体能上的练习，也是拿俯卧撑作为一个例子啊。 对， 其实都是在做俯卧撑，但是前者我们不鼓励，而钟南山院士的这种方式和方法，以及他对于体育运动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大家需要向他学习的，也是我们鼓励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这样做的。 对，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嘛，都是在做俯卧撑，可是应该怎么做俯卧撑，我觉得首先大家是需要先明了的， 没错。 二来呢，就是我们要来去说一说俯卧撑这样的一个看似简单却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了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录制之前呢，其实刚才我们几个也在交流嘛，楚燕就提到了一点说、这俯卧撑其实做起来挺难的，自己想做两三个都不容易。然后我当时想跟楚燕说的是我连一两个都做不了。就是真的，我们好像看到更多的都是男生 对 一般会比较喜欢做这个、 对，因为作为一个女生来讲，俯卧撑的这个难度真的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既要求你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臂力，而且你的腿部基本上这个一个动作完成，全身都在跟着要用力哈。 对、 那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做俯卧撑的优点，能够强身健体、那如果不能正确的掌握到这个动作细节和训练技巧的话，反而不会让你的身体更加强壮，而且还会对你这个身体造成很大的损伤。 没错， 怎么样才能去掌握一个正确确的一个做俯卧撑的一个方式呢？今天我们来请严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俯卧撑这个动作，其实和所有的体育动作呢，在完成它的过程当中呢，都有相类似的最基础的，我们在认识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需要关注的点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动作姿势的正确。因为这个动作姿势的正确呢，实际上它决定了你的肌肉的受力的均衡，防止呢由于这个受力不均衡而导致的损伤。这是一个，就是从受力的角度来讲。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个动作的角度来讲呢，那你动作的速度的快与慢，这就涉及到一个强度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在做动作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活动啊，那么如果呢你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呢掌握的不是很充分的话呢，就也容易造成肌肉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的受伤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到多少的量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所以这个在所有的动作当中呢，不仅仅是俯卧撑，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动作的规范正确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那就是你做的过程当中的强度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呢，对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呢，它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那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你做了多少的次数，多少的组数，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三个最基本的这个做完成动作的时候呢，对身体的影响啊，这个背景底下我们来看呢这个俯卧撑这个动作啊。那么俯卧撑这个动作呢，其实呢我们如果在锻炼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呢就像我们通俗的讲是趴在地上，然后两手撑地啊。那么这里头呢，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所谓标准和不标准，正确和不正确呢，实际上很重要的呢就是这么几个关键点。一个呢就是两个手的距离啊，这个两个手的距离呢，你比如说它和肩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呢，那么标准的那就是这个两个手要比肩宽 一个掌的距离， 嗯 啊，这是一个首先两个掌的这个就是说支撑的时候和肩相比，如果比肩多出一个手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手的距离。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呢，如果我们从侧面看的话呢，是一条直线， 嗯 啊， 斜线。 就是一条直线，嗯啊，但是看起来是一个斜的， 斜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斜的里头，孟莹啊，这里头做俯卧撑，这就是它的变换的， 嗯 嗯， 可以把脚伸高，那这个斜线呢是后高前低， 嗯， 也可以我们通常的呢是，标准的是手扶地，实际上还可以呢扶住一个高的东西， 对， 比如说我扶住一个台子， 或者扶墙的嘛， 女生如果做不动的话呢，就可以扶墙做， 嗯 啊。那么还可以呢有其他的这些动作的形式，比如说我可以把两手的距离呢宽到比肩多两个掌的这个宽度， 就是一些俯卧撑的变形了， 变形的， 对， 但是标准的呢实际上就是比你的肩宽一掌。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从这个俯卧支撑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然后呢双肘呢屈背， 嗯 啊，那么这个屈背的时候呢，什么叫做标准呢？一般来讲就是你的胸部呢要挨住地面啊。所以你看我有时候看那个考试的时候，你要如果注意看那些考试的学生呢，他就好像是上肢没动，就是手在那儿来回的屈伸屈伸，但这个就是不标准的。所以他必须的呢，就是他的身体呢，就是胸部呢要接近这个地面，就是整体的它的整体起整体下整体起整体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仰着头抬着胸，但是手背在那儿，貌似是在那屈伸， 我们看到更多的好像是腰 对 在起伏， 对， 就一般大家做错误的这个俯卧撑的时候，啊， 就像那个蛇似的，那位 因为胳膊没劲儿嘛， 对， 下不去， 对， 你下不去你也起不来，所以你只能靠腰部， 对， 也做的仿佛是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而且还会很伤腰嘛。 我看到最多的是这个腰部高高隆起，整个人成一个， 哎，遮着那个屁股， 对， 嗯， 成一个三角形矗立在地上， 对， 这个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因为如果他腰塌下去的话，他臂的用力要会更重一些， 对对， 嗯， 所以呢你看这里头呢就什么叫做标准动作呢，你看这就是两个背的距离， 嗯， 还有整个头躯干和腿在一条直 线，但是这条直线就像孟莹讲的是前高后低呢还是平的呢， 嗯， 还是后高前低呢，还是整个你直立起来都是可以。其实这个俯卧撑的这个样式呢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呢你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发展的呢首先是胸大肌， 嗯， 然后呢就是肱三头肌还有肩部的三角肌， 嗯， 只是你这些动作的不同， 就是变形之后啊， 对，变形之后呢它对这几个肌肉的发展的比例 刺激 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标准的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嗯 啊， 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的朋友啊，有时候在那种短视频的平台上就会看到做这个俯卧撑各种变形的一些达人， 嗯， 他就给你展示就是在标准俯卧撑的基础之上， 嗯， 宽距俯卧撑啊窄距俯卧撑啊， 嗯， 还有那种水平更高的， 嗯， 那就是我起来之后还得 拍 双手击掌一下再去支撑， 对， 就是这些都是要基于我们的标准俯卧撑是做的正确的， 对， 是没有问题的，你是能够完成的，才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找一些进阶， 对 啊， 2.0版， 对对， 嗯， 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首先也要提示一下大家， 嗯， 那当然呢有2.0版的可能也会有0.5版的，或者说是再富一点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女生可能我们的臂力不够的话， 嗯， 那我们可以做柜子的俯卧撑， 对， 还有呢就像 你看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很好的老师， 嗯， 他60岁做60个生日的时候， 嗯， 他说我61岁的时候我就做61个， 真是不错， 你看这一方面他就是表示我有这个能力，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人对自己呢身体的一个不断要发展的一种动机， 嗯， 或者说是动力，然后他还展示他的肌肉， 嗯 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运动方式，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动机去做，它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里头呢，是你知道你缺什么，你需要什么。你比如说，我曾经跟孟莹讲过，我就特别希望呢，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努力的去练这个肌肉。 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夏天我一脱衣服，人家一看，哟，杨老师这么壮， 嗯， 哎，这就是一种赞美你，那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嗯，啊，所以你像俯卧撑呢，这就不受任何的场地的时间地点的限制，我在家也可以做，我甚至到一个地方我等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做，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俯卧撑呢，我们刚才讲呢，就刚才问到了那这个标准的俯卧撑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么其他的呢，实际上这里头就涉及到呢，在做力量练习的时候呢，我们选用的一些动作还有它的练习的组数啊，这些呢是我们能够使它肌肉发生改变呢非常重要的更细节性的问题，所以这才有了刚才两位呢在讲的过程当中有宽距的超宽距的窄距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发挥想象的空间，让它变得不枯燥， 嗯 啊，保持住你这种练习俯卧撑的这种兴趣， 嗯， 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呢能够得到更丰富的这个锻炼。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刚才两位讲到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形式的俯卧撑吧，其实你会发现呢，它在同样这个发展胸大肌、肱二头、肱三头肌和三角肌的过程当中，它发展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嘛，因为我们有了不同的变形，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式。 对 啊，比如说男士们他们可以选择标准的，或者说水平高的我可以选择进阶哪个版的， 嗯， 那像我们女生呢，那可能力量还不够强，所以我可能需要先做跪姿的，又或者说我先要做这种抬高俯卧撑，就是支撑一个凳子上也好，或者说支撑在墙上也好，我们来去做这样的练习。所以我觉得首先一点啊，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做俯卧撑的过程当中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俯卧撑方式。 对， 这是刚才听严老师做的一个介绍啊，就是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严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做俯卧撑训练的这样一个话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北京冬奥会钢架雪车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共产生男女项目的两枚金牌。比赛中运动员助跑加速后跳跃到车上，头朝前俯卧滑行，经过四轮比拼成绩相加排列名次，2022与我一起感受钢架雪车的惊险刺激吧。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俯卧撑这个训练动作。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就是做俯卧撑的时候，大家有时候是这个腰部在高高低低的起伏，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对我们的腰部是有很大伤害的。还有一个位置其实是这个手支撑的位置，就是它有时候好像大家支撑不好的话，还会觉得手腕会比较的酸痛。 对 啊，那像这个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手的支撑的位置呢？ 嗯，从这个手的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最普遍的是手掌的撑地，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增加这个难度呢，也有比如说变成了指头来撑地的。 对 啊， 那就非常难了啊。 也有呢，也有呢是变成拳头来撑地的。但是这个我理解呢，这就是只是在手部和手腕它受力的地方呢可能略有差别，但是在整个这个俯卧撑的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它其实参与活动的肌肉呢依然呢是胸大肌和肱三头肌和三角肌为主体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刚才两位讲到的呢，就是比如说我如果跪着不是以脚作为支撑点，以膝关节作为支撑点的话呢，其实它的那个距离是短的，所以这个短的情况下呢，它做起来呢相对就轻松一点。尤其是女性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是可以，如果采取俯卧这种形式的话呢，这是一个可以降低难度逐步增加难度的一种过渡的方式。 另外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嘛，身体要保持一个直线。 对， 可是在做的时候呢，不自 觉 的 就弯曲了， 已经塌下去了。 对， 就没有了那个直线。 嗯， 那像这个直线又该怎么去保持，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于腰腹， 对， 肯定是要有很强的 控制能力。其实这个里头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你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不够。 对， 其实就像我们后边呢有那个背阔肌， 嗯，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像菱形似的这么一个，在脊柱两侧各自呢有一大块，还有呢就像我们那个就是两肋的这侧的肌肉。总而言之呢，其实在人体当中呢，就是在腰腹部的这一块呢，它的这个肌肉力量呢，对一个人体动作不管是什么样的动作，它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它的贡献率呢是特别大的。所以如果腰腹部的力量不够的话呢，等于是我上下肢在完成动作的过程当中，它就像是一个断开的，或者说是力量不够的这么一个环节的这么一个转折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从比如说从下肢的这个力量往上传导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损失掉很多。所以这个腰腹部的这个力量呢，它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动作，大家可能就特别熟悉，平板支撑。 嗯， 如果你平板支撑的话呢，其实它和俯卧撑呢是有相类似的地方，但是它更多的是通过一种静力性的练习来帮助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核心肌群的肌肉呢受到刺激，而能够提高它的能力的一种方式嘛。 嗯 啊，所以你看，如果俯卧撑的话呢，它又增加了一个手背部的这个动作，那它就等于是更多的是在一个动的过程当中来完成这个动作的。那它自然呢，就是你腰腹部的力量不够呢，那就会出现我们讲叫做代偿。 嗯， 所以是弓起身来或者是塌腰，这些都可能。塌腰是你没那个能力嘛，另外弓起身来它就是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减力，也是一种 缓解一下， 缓解一下也是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它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动作的前提下，那就意味着呢，那么我们是需要呢来加强这部分的练习，来确保这个俯卧撑呢能够更充分的把它该发展的这部分肌肉呢能够发挥得更好。因为你其他出现代偿以后呢，这部分肯定是受损了， 嗯， 就受到限制了， 嗯， 所以它锻炼效果就不会特别好。 嗯， 嗯，那当我们面对这种腰腹酸痛腿部酸痛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种酸痛感迅速得到缓解呢？ 那就继续动， 嗯，要一直运动，不能 这个继续动带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但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如果出现腰腹部的酸痛的这种情况，不等于说是停下来，你这种酸痛的情况就会减轻啊，因为其实这个酸痛情况往往是你做这个动作完了以后，它 后续慢慢的显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因为在当时来讲的话，你可能感觉的呢只是一个累的问题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肌肉的这个产生这种酸痛的情况来讲的话呢，那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相应的活动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个由于肌肉参与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紧张的这种情况呢被松弛下来。其实这个被松弛下来呢，它对于这个肌肉当中由于工作的时候呢，它产生的大量的这种供能，并且在供能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身体不能够利用的物质，而这些物质呢是使得肌肉有酸痛感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你起来如果活动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身体呢保持在一定的运动状态，那就意味着保持着身体当中血液循环也在相应的一定状态。那这个相应的状态就等于是我可以通过血液循环的方式把这些在肌肉当中产生的身体不能用的这些物质呢把它携带出来，携带出来以后呢，实际上呢就是它可以去一些地方把它处理成为身体可以再利用的，或者说排出体外。那如果不在那儿产生堆积的话呢，那自然它的酸痛感就会降低了。所以你看运动完了以后，这就是我们讲的要积极性的休息而不要消极性的休息。然后你做这个动作完了以后呢，你这个放松呢一定是和这个动作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方式才能够让它放松了。比如说我们做的久了以后前屈的多了，那我就做后伸的动作多一些。总而言之呢，就是通过相对的活动让这个肌肉的紧张程度降低，第二个呢促进血液循环，让堆积的物质呢排出，那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你所说到的这个酸痛的这种感觉。但是运动完了以后一定会有酸痛，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说明你锻炼的不到位， 练的不够， 这是运动的正常的现象。 对 对，总的来说就是说在感觉到酸痛之后慢慢的变换一些动作，不要渴望立马停下来就会减轻这种酸痛感。 所以呢在体育锻炼当中呢，说老实话我们不需要从一而终，我们需要多样化。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呢，包括在你选择运动项目上，如果从健身的角度啊，也不希望一个人呢我就喜欢一个项目，其实要多几个项目，其实就跟我们吃东西似的，多几种食物，因为没有一种食物是可以不需要其他食物的替代就满足身体需要的。所以运动也是这样子，你多一点运动的话呢，实际上既能保持住你运动的兴趣，同时呢也能够让你的身体在不同的运动当中感受到不同的影响和带来的变化。其实这个对于健身的人来讲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喜欢到那公园里头看，你看那些老头老太太唱完歌然后又去走路，走完路呢再到那一起再打打太极拳，一早上就过来了。 对，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嘛，俯卧撑它也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形的，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俯卧撑方式，以及增加我们的这种训练的乐趣。 对， 当然了我之前也看到像我刚才提到过的很多的达人他们的这种进阶版本啊，的确是让人心生羡慕，但是这个羡慕不是光靠我们看就能也做到的，一定是一个一点一点的积累。 对 啊，你甚至还能做单手的俯卧撑，这真的是我非常的佩服。你像惊奇队长的那位女主啊，她就是我看她日常的这个健身训练的时候，就是她可以做单手的俯卧撑，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们 一定是一个就是一直都坚持锻炼的， 对， 然后才能够慢慢的进阶。 对，所以就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们在做俯卧撑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地方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大家该怎么避免，怎么去纠正它，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进阶，而且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虽然说俯卧撑听起来啊是练习刚才那几个部位的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训练，但是我们也明白就是任何的一个训练方式它也绝不仅仅只是针对于它所说的那几个部位去练习，那不可能说我练习俯卧撑的时候我的核心没有发力，对吧？刚才您已经提到过了啊，我们的核心要是不行的话，这个动作就没有办法保持我们一直是一个笔直的 身体， 嗯， 那我们的腿部没有发力吗？也不可能。主编刚才就说了，我全身都在发力， 对， 就恨不得脖子头都在发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可以给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带来一些有效的训练， 对， 只不过有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控制好的话，它会变成代偿，是不正确的， 对， 那是需要大家去改正的， 对。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在做以今天为例的这个俯卧撑的同时，其他部位的这种有效的训练一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 甚至说我们提到的这种有氧训练，虽然好像听起来和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俯卧撑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有氧能力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做几个我就无法支撑了啊，我的体力不支了嘛啊，所以也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有氧和力量一定要是相结合的， 对， 而力量在做的同时也一定要是全方位的去做， 没错。 其实孟莹讲这个吧，我就在想，这很多的时候呢是跟我们在学校给学生讲课的过程当中呢最基本的一种讲述的方式，它就是把事情呢分解开来， 嗯， 我们把它叫做还原论。所以你看从解剖学呢，它就从系统的角度说，人有骨骼系统，有血心血管系统，有这个呼吸系统。那么你说从生理学的角度呢，它就会讲呢说人体有心脏，有肝脏，有胃啊，有这个肌肉。那你像从我们生化来讲呢，它就会讲说人体有蛋白质，有矿物质，有糖，有脂肪。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个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讲一个动作的过程，但是这些所有的东西实际上又是在你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来完成的， 嗯， 只是呢我们为了讲清楚这个俯卧撑这个动作，我们是说它能够对胸大肌啊、肱三头肌啊、三角肌啊，它有帮助的作用。 嗯， 但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现，那你核心力量不够是不行的。 嗯， 如果你心肺功能不好，你又坚持不了做多少个。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需要什么。 嗯， 我们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我想我夏天让我的胸大肌变得发达一点，那我就多做一些俯卧撑。可能孟莹希望呢我到冬天的时候我的跑步能力提高，那我就多做一些跑步的这个 有氧的 运动。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讲到一些具体的方式和方法的时候呢，确实呢我们一方面需要知道这个方法的正确的动作，因为你正确的动作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充分的发挥这个动作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不是能够预防在动作过程当中出现的损伤。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所有的这些是和你这个人的整体有关系的， 它不是孤立的。 比如说同样做俯卧撑，我是70岁的人，他是60岁的人，他是30岁的人，就像我认识的这个老师，他60岁要做60个俯卧撑。 嗯， 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可能同样这个俯卧撑这个东西，可能在不同的人，比如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可能都会有差异的。 嗯，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确实还是需要注意这些问题的。 对，那当然啊，我们在做这个俯卧撑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有那么一些常见的问题。我觉得严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去谈一谈，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啊，我看到的就说练习俯卧撑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楚燕之前谈到的，因为我们的手臂没有力气嘛， 对， 所以上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手臂非常酸，然后胸部的这个发力感其实是找不到的。 嗯， 那对于大家来说，我们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提升？ 嗯， 那这样的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概念哈。那就是说是如果是你在俯卧撑做的过程当中呢，感觉到你的上背的这个力量不够的话呢，那第一个呢你可以呢降低这个俯卧撑的难度，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用膝关节作为一个支点， 对， 来做这个俯卧撑的动作。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辅助性的练习啊，你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些小的哑铃或者说是小的杠铃，我来增加我的上背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嗯 啊，然后通过这种肌肉的力量的增强呢，也可以呢来提高这个俯卧撑的这个完成这个动作的 这个程度吧。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在俯卧撑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可以通过高位的，就是我手支撑的位置高一些的时候呢，降低这个手背的参与的程度，那实际上就是降低了它的难度，那你就可以呢去完成这个动作。比如说我如果做的这个俯卧撑的这个姿势，整个如果从侧面看这个线条的话呢，就是头部高于脚部的话，那我可以这个高的这个高度的调整呢，比如说我可以先靠着墙，然后我扶着桌子，我再可以扶着凳子，我再扶更小的凳子，然后我再到地面。那么这个其实都是可以从一个难度低逐渐到难度高的过程，让这个手背参与这个俯卧撑的这个屈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参与程度。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呢，当然就可以呢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指望一下子就把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标准。 对， 激活这个动作。 那咱们刚也提到了这个手的这个酸痛感怎么去解决，那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手合适支撑的位置呢？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哈，可能我平时在做俯卧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动作对不对，反正就是很酸痛。那我怎么样去能够找到一个手应该放到哪个位置是正确的？这个我们怎么判断？ 其实呢，这就跟我们最开始讲到，就是您刚才问到的那个什么叫做标准的俯卧撑，就正确的俯卧撑动作，那就是说你从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一个原点。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你得尝试性的找到你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标准的这个情况来讲，那就是说是你要想做动作，这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基本功。你要如果这个能做好，你再可以做窄的或者说是宽的。所以如果说是你如果在这个标准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讲的两个手距比这个肩部宽出一掌的距离，我做成这个俯卧的撑的这个起始的这个姿势，然后我来做，那么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第二个情况，比如说我下不去，或者下的一半程度我撑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首先你这么去做呢，从标准的这个俯卧撑姿势来讲呢，你是完不成的，所以我不妨呢，我就可以呢增加一个高度，比如说我前面放一个小凳子，我用这个高一点的这个位置，我还是保持我这个正确的，就是手掌呢比我肩宽一掌的这个距离，作为两倍支撑的这个点，然后我做这个俯卧撑。如果你还做不下去的话呢，我就再增高一个高度，比如说放在这个桌子的高度，那你甚至最后就扶的墙。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人的这个健身也好，就是这个俯卧撑这个练习也好呢，你是可以通过，你看我们讲体育锻炼它叫循序渐进嘛，它也讲量力而行，我就可以从我自己可以完成的这个程度我开始做。因为这里头还存在一个什么呢，不能老被自己打击。 我老是完成不了就不想做了。 老是完成不了，我得有一个自信。你看我能从这个程度， 需要一个坚忍的精神。 对。 然后呢，你能做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再保证你，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的时候可以每一组做20到25个左右。那我能够，比如说我开始只能做10个，就像孟英讲的做3个，那也没有问题。只要能开始做，其实在体育当中呢，只要开始做你就成功了。 对，哪怕是说像楚燕说的，我一开始只能做2-3个， 对， 那也是代表我能做。 对 啊都是要有一个一点一点积累的过程。 对， 从2-3个慢慢变成4-5个，再到5-6个，甚至说到一组我能做10个，其实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慢慢的积累出来之后，发觉自己从最先开始可能我是需要靠跪姿来完成， 对， 到之后变成了我可以直接支撑的， 对， 这种，那最后这一步一步的进阶给我们带来这种身体上的变化一定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其实在体育锻炼当中，你要想执行这个计划，奖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严老师真是，我们这还都没开始呢您就开始奖励了。 不是，得有点诱惑你才能去做嘛。其实适时的鼓励自己很重要。 对，其实刚刚孟莹说到这一点，就是运动的魅力哈。你运动的时候不光是你身体获得了满足，你精神有一个很强大的满足。我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每次运动之后我都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尤其是今天，昨天跑了这个2公里，今天跑了5公里，就是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进步。 对， 那 不光是运动这一件事情本身，它会延伸到其他的工作呀， 对 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觉得自己都在进步， 对， 就 是有收获的， 对正能量的正循环的一种方式，这就是运动的魅力。 对， 对，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也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任何的运动我们说的它都是伴有一定的风险的，又或者说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注意一些问题的，否则可能因为这里那里的一些不当导致我们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其实对，虽然说俯卧撑我们看起来就像之前说的它简单，而且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做，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就比如说我没撑住摔下来了， 对 啊，又或者说是像我们提到的我力量小我撑不起来，那我做的时候好像也是做的不标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严老师有没有一些需要提示大家的？ 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你下降的速度如果控制不住的话呢，它肌肉就会突然的受力，就会出现拉伤，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比如说把一只脚呢向前跨出一步啊，然后让它慢一些，降低这个下降的速度。其实我自己感觉呢，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呢，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呢，如果想在动作的过程当中既要完成啊，又要防止意外的伤害事故的发生呢，那第一个还是要做好准备活动。第二个呢，从完成这个动作的过程来讲呢，一定呢是从简单到复杂，这样的过程呢让身体呢有一个适应它的过程。但是一般来讲在运动当中呢它就有一个变化，这个曲线就像是一个钟罩似的，比如说我慢慢的增加这个难度，到了这个我觉得能够达到我最高的程度的时候呢，这就是我最大的这个水平，比如说我能够做25个，我就做到25个是我的顶点了，然后开始就缓慢的往下走，它就像是一个钟罩似的。所以一般来讲在一个运动的过程呢，它一定是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这样的话身体呢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再有一个回落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相对你在完成的时候呢出现意外的情况呢就会降低一些，然后再加上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在一些动作完成的时候呢，比如说控制好身体的姿态，控制好身体的整个起伏的这个速度，特别是下降的这个速度，这些都是可以使得我们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呢可以使得我们动作的安全系数呢来提高。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俯卧撑，但是又不仅仅是俯卧撑，它可以延伸出来其他的任何的训练方式训练动作，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要理解或者说叫明白啊，我们的这个健身呢一定是需要多样化的，做任何的这个运动训练我们都离不开一个科学性安全性的一个原则，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是需要坚持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自己找更多的乐趣，又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但是前提都是我们的健身训练它一定不是孤立的，它是有关联的，所以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正确的例子，也就是我们大家最为熟悉也是非常尊敬的钟南山院士那样去坚持用一个科学安全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必不可少的这个运动锻炼，这是我们更加提倡大家去做的啊。 对，而且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哈，在做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快慢结合， 对， 实时变换，就像刚刚严老师说的，我们做运动像吃饭一样要合理搭配膳食，那运动也是，没有一种运动是单一的能够满足自己的身体的全部需求的，做到这种荤素搭配往往是最好的一种运动方式。 是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百年奋斗，风雨兼程，开启新篇，扬帆远航。